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翻嚟第三節啦。呢個係 My Radio 同埋熱血時報聯播嘅早晨節目，大香港早晨啦。今朝有高榮啦，有 Tom 啦，我鄭松泰同埋潤基嘅雙傑推麥。咁啊，第三節開始之前咧，咁啊賣個廣告啦，因為咧我哋嗰個嘅全民制憲打怪車啊，即係呢個流動宣傳車咧，就已經開始巡遊噶啦。咁今晚咧就會係今日7月6日啦，晚上8點正咧就會喺港島啊嘅東區。鲗鱼涌基利路鲗鱼涌社区会堂对面， 打怪车先。 你点出咗我个样啫？啊，我知道你好想嚟，我天水围嗰个泰式够讲系啦，打怪车先，因为咧今晚咧呢一个系到港岛区啦，咁样咁港岛区之后就今日礼拜三喎，听日就系新界东啦，跟住之后礼拜五咧就系新界西嘅，咁啊至于之后嗰啲嘅情况之后先讲啦，咁啊今晚7月6日晚上8點咧就会系一个流动打怪车，就嗰啲一个嘅热血政治嘅现场版，咁就港岛区嘅地点就是鲗鱼涌基利路鲗鱼涌社区会堂对面咁样。 呢个基推咪嘅系咪？ 呢个未知喎， 未知。 佢本来要晏昼跟车，但我就今日。 咦？你唔系做新契弟嘅咩？ 我唔系做新契弟。你隔篱嗰个先系契弟啊嘛，我唔系。冇做好耐， 一年嘅做。 冇做好耐。 唔怪之你唔出声啊，基一直以嚟都 关事 啦。喂，咁啊，除咗呢一个嘅打怪车现场版啦，咁啊，国师今日晏昼咧都有一个嘅论坛嘅。咁就係、是、晚上嘅6點至8點啦，就響咩位置啊？坑口社區會堂係嘛？坑口社區會堂就係、是、道以人傳，司徒與手藝，係講咧關於呢一個嘅，即係關於一啲嘅手作或者一啲手工藝嘅講座啦。咁啊，邀請咗位嘉賓咁樣就同阿國師一齊去講嘅。那個嘉賓叫咩名字？我睇唔到啊，太 遠。余真偉。 系啦，余振伟，余振伟系做咩噶？ 佢简朴创办人，佢就系本土手作品牌嘅创办人嚟嘅。 系啦，咁就会系讲呢一个道以人传，司徒与手艺嘅讲座咁啦。咁啊，好啦，咁就大致上有冇嘢留咧？啊， 应该先。 我哋今晚呢个新西就有泰式运动啦，地点就系呢一个嘅天水围银座啦，天水围嘉湖银座广场啦，晚上8點开始，咁啊大亨都会到嘅，应该唔系好似一定会到啦，咁就系、是、当 好远喎， 好远咩？ 佢肯嚟， 佢话储埋啲假啊嘛，佢通常一个月里面可以储下有几多钟头假嘅，咁跟住之后后屘就会嚟新界西旅行一次，咁啊上一次嚟咗，系啊上一次踢波啊嘛，上一次我哋啊港足足球赛啦，咁就喺地盘附近咧，咁佢又储到假就嚟，咁啊于是就攞有次旅行，攞啲手信翻去，系啦，有啲手足喺元朗买啲老婆饼啊啲啦，俾拎咗手信翻嚟，系啊，咁啊今日去天水围咧，天水围出名咩啊？天水围嗱，我唔系得罪啊，天水围出名劣食比较多，咁天水围出名劣食比较多。咁就可以带佢试下啊，试下 乱中之霸。 不，因为我真系未试，我真系冇谂过啲水 有咩好食。 我明白点解你会走出去出面买餸。 系 啊，原来我真系明白。哇，天水围，我真系我真系冇谂过香港咧。譬如我去饮茶啦，天水围饮过一次茶咧，有一间最好噶啦。咁我唔讲，唔好讲佢咩名啊，发神经。哇，都已经系好中国，好似深圳 喺咩先？喺屋邨商场嗰啲领展商场入边，应话系喺嗰个李嘉诚嘅商场入边先， 已经好好噶啦。 边个商场先？ 唔系李嘉诚个商场里面，唔系李嘉诚个商场里面，唔系李嘉诚个商场里面。O K， 系啦。咁我哋今晚带阿大亨去喺嗰度食下啲，即系有条食街噶嘛，有条食街，有手足带我去唔知天耀定咩，有条食街咧，话好里边好多嘢食噶。 远啲，唔系天耀应该。 啊，唔係天耀喎，嗰個乜鬼咧？有條食街嘅。 我意思車仔檔。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嗰啲小販檔。 係啊係啊， 天耀啊，如果係咁。 係啊係啊係啊， 好耐㗎啦。 係啊係啊係啊，咁跟住佢話呢度已經係最好食㗎啦 ，OK 啦。 我算平啊，天耀啲。 咁我覺得係一個特色嚟嘅，我覺得係個特色嚟嘅。咁啊，但係 anyway 咧，今晚大家嚟呢一個係嘛係 改善民生， 真係改善民生。我覺得天水圍真係唔怪之啲人啊，咁健康咁苗條啦個身材，原來真係食得唔係幾好。 咁唔係啦，唔健康都幾肥好多人。 係啊，好唔健康，好唔健康。咩？麥當勞次次都排曬長龍嘅天水圍，天水圍最好食麥當勞喎。 我哋講翻泰式運動。 好啦，咁啊，總之今晚大家泰式運動見啦。咁就喺呢一個交換銀座。好，咁我哋第三節就講都係今日嘅事。 頒獎 send 兩幅圖俾我提醒翻我，呢個使唔使講定先？係個7月7號、7月8號。 7月7號、7月8號。 係啊，講啦。 咁啊，7月7號啦，有呢個四眼嘅嚇鄭錦滿嘅學生領袖討論呢個大學管治之道嘅論壇啊。 哦，你哋喂喺邊 噶？ 喺邊度啊？ 喺7月7號，地點喺呢、這個哇頂啊！ 點啊？ 點啊？基 等等。華貴村華貴社區會堂啊，咁、就係7月7號星期四嘅，就下晝2點至3點半嘅。 我哋嘅活動咧實在太多啦，因為既然如果係一次過買活動嘅話咧，咁不如第三節我哋開頭就花5分鐘買咗個活動。因為咧嚟緊呢個禮拜日咧，我哋新西地辦咧，我哋呢個係地辦嘅社區活動嚟嘅，咁啊，但係都係歡迎其他區嘅朋友嚟參與啦。就係阿Darling咧會開班咧，就係教呢、這個係啊，就係建國萬花筒啊，就係教啲小朋友咧，就係因為嚟緊放暑假啦嘛，都已經。是時候活動啦，咁就係、是、有個萬花筒嘅製作班嘅，咁係歡迎啦，歡迎大家係報名參加啦，咁係名額20個啦，而係費用全免嘅喎、，OK 費用全免嘅喎， 即係20個名額， 但係敷咗未啊？ 嚇、啊！喂，好緊張啊！因為我哋喺周邊咧，我哋會喺地區上面，我哋會派傳單嘅。咁我哋就好少 upload 一啲嘅，即係譬如文宣，我哋淨做咗張圖啦咁。咁啊，時間就係呢個7月10號禮拜日晏晝4點至6點。咁如果大家係想報名嘅話咧，就可以係 WhatsApp 或者打電話去咧，就俾我哋地辦職員喺西西啦，地辦嘅手足啦，6371-2807，6371-2807去報名就得噶啦。OK， 咁好似話都可以接受 walk in 嘅。咁萬花筒就係第一個活動啦，個禮拜好似話有教扭波波喎，咁啊之後扭波勁啊嗰個手足超勁，原來可以扭到呢個 Ironman 出嚟喎， 乜都扭到， 乜都扭到。咁啊之後留意我哋個宣傳啦，咁啊大致上有冇係咪咁多活動啊？有冇啊？冇啊，7分鐘啦，係喂，好。咁我哋呢一節咧就賣咗成7分鐘嘅廣告啦，咁就都係。講咩咧？呢節講一講關於呢一個醫委會嘅問題，因為今日晏晝咧就係將會係呢個立法會啦，禮拜三啊嘛，就會開會啦，就係關於呢一個醫委會嗰個嘅2016年 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係 啦，咁究竟會唔會通過啦？咁咧點解會咁緊張咧？ 恢復二讀， 今日恢復二讀啊！點解會咁緊張咧？就係因為咧呢個立法會嘅會期咧就剩翻兩次嘅，就今次啦，同埋下個禮拜嘅，係啦， 咁可能會加開噶嘛？ 未知。 唔知喎，因為今年係立法會選舉喎，咁所以會唔會加開一個問題啦？咁同埋嘅係啊，同埋嘅就係阿梁振英嗰條友又唔知搞咗個乜 Q 報告啊嘛，佢唔係施政報告嚟嘅，類似係講佢。 因為佢上次點解嗰個你話嗰個報告啲，我聽 梁 振英唔好想講。 梁振英因為佢都係一個，佢都要佔用一啲嘅時間嘅開會時間嘅，就係因為佢嗰個報告出咗之後咧，佢係有一個 施政匯報， 係施政匯報啊，咁佢就有個特首答問嘅環節嘅，都係啦。壓咗少時間啦，咁所以就即係總之 係漏屌嘅， 係啦。總之而家咧嗰個立法會嘅會期好緊張啦。咁啊，但係就唔單止淨係得呢一個修訂草案啦，有其他標咧都會向係要上去立法會嘅。咁譬如係消防條例啦， 同埋骨灰龛、 骨灰龛啦，尤其骨灰龛係一個比講咗好耐，因為骨灰龛嗰個條例嘅就係都究竟港會唔會推上會啦？咁但係而家因為咧呢個醫生註冊條例草案咧就係有啲爭議。 上星期。就應該是留了會 上星期三 咁就變咗零 上星期因為梁家樓點人數嘛 咁、 啊、 就所以就即係叫做拉布啦咁佢哋唔撚認 㗎 即係就咁就變咗所以就 hold 住咗個二讀咁所以今日就恢復二讀咁樣咁就如果二讀通過三讀咁嘅意思啦咁樣咁其實而家嗰個爭持因為其實我哋睇新聞都見到嘅就係呢幾呢個星期啦咁林鄭嗰啲呢同高永文嗰啲四出奔走咁樣 游水呢嘢泛 我哋有冇林鄭啲片攞嚟噶？我聽下林鄭講咩？ 其實呢個醫生註冊條例修訂草案咧，係一個好重大嘅民生嘅議程啦，亦都唔應該用一個政治立場嚟到去分嘢嘅。咁所以即係又要分別同建制派議員同埋泛民嘅議員嚟到去商討咧， 我都是感覺到不是好好的感覺啦。咁所以我剛才都即係上次同泛民議員講咧，即係我係差唔多三分一我嘅公務生涯，即係成十年以上咧，我都係直接去處理有關香港嘅醫療系統嘅工作嚇。所以喺呢啲嘅接觸裏邊咧，我認識好多嘅醫生。我是非常之欣佩香港的醫生，他們大部分呢絕大部分呢都是人心人術。香港有一個非常之好的公共的醫療系統，透過高醫生的努力呢，現在在公私營合作的方面，從而可以縮短個輪候時間呢，也是做得相當好的。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呢，我非常之不願意見到今次因為這個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被政治化之後而產生了一些非常不良的後果。 我想講少少題外話，我最近有留意林鄭咧，佢著靚咗。 留意林鄭咩？ 同埋化妝，唔係，喂，佢都有俾人問嘅林鄭，你係咪想選特首？佢話：哎，唔好講呢啲嘢，類似咁。 老母，你咪有病？你咪留意，你唔係留意林鄭嘅著衫？ 而家幾多人懟出嚟啊？你曾鈺成又同你喺啲專欄度玩猜謎， 拭目以待。 你記唔記得？你記唔記得上一次邊個話林鄭靚咗？ 靓咗，我冇话靓咗，我着得靓， 唔系着得靓， 唔系靓。 咩啊？你记得咩？咩啊？ 上 次开会啊，跟住然之后阿教主屌啊林郑嘛，话佢个样唔系话佢个人啊嘛，相由心生啊嘛，你睇佢样有几丑样咁样啊嘛， 好丑样啊！ 跟住然之后佢回应，唔系啊，跟住佢回应就系话，佢做嘢，但系我老公就话佢靓，你一讲靓我。咩事啊，湯姆咧？ 唔係，我想講咧，唔係即係屌你，好插開咗，講少少嘅本身你要講特登加長咗佢。我當時係話佢真係似係想出嚟選特首，因為你見選特首，我想講話，因為佢頭先你就算講咧，你講個今次醫委會個改革，咁哇，我同阿高永文一齊咁樣周圍四處奔波，又講係拉到自己功績啊！你明唔明啊？係，我三分一嘅政府生涯係嘛？幫做官嘅生涯裏邊，都係同醫療有關嘅，好撚熟嘅我呢啲嘢咁樣。喂，即係都賴到啲政績，平時嗰啲冇咁多嘅，之前嗰啲冇咁多講下，無啦啦賴啲，唔係好關事。 唔係呢即係你係都係因為佢個衣著而喺度 衣著 嘅差啫， 好撚貴嘅衫。 但係你關注衣著本身都係一個重口味嘅事件嚟㗎，所以呢個係純粹你嘅猜測嚟嘅。 所以你都 係你嘅猜測。 我都睇過你作為即係話依啲咁嘅 事，喂， 唔係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嘅推手，你要關官人於微，觀察多啲。 以後我唔會觀啊林鄭。 觀察多啲嗰個狀況咧。 喂，你都查開咗，即係基本咧個制度上，我哋都係追求制。做變化咧，邊個同我關下關鬼事咧？OK， 喂，但係關於醫委會咧嗰個討論咧，你見到嘅就係譬如高永文同埋林鄭啦，佢哋今次咧都係即係不斷喺度講，就係話即係唔希望嗰個條例修訂啦，就係政治化啦。OK， 咁啊令到嗰樣嘢係即係唔能夠通過啦。嗱，其實咧我哋早前咧都已經係節目訪問過嘅，大香港。咁啊 我訪問嗰、那個醫研嘅依個中大醫學醫學會係咪啊？中大醫學會， 中大醫學院的 學生會， 社會時政關注組， 係啦，嗱咁喺呢一個討論裏面咧，其實都係有兩個話題嘅，即係一直以嚟呢一個修訂條例咧，都係集中兩點去有爭議啦。第一樣嘢就係關於嗰個醫委會裡面嗰個委員嘅個所謂嘅成分啦 ，OK， 裡面委員究竟成員嘅配搭啦。咁另一樣嘢就係話佢亦都係因為呢個成員嘅配搭而延伸出嚟嘅一個大家會擔心嘅影響啦，就係、是、關於嗰個海外醫生註冊嘅問題啦。因為本身醫委會佢有一個權力，就係去管下呢個執業醫生嘅註冊嘅，係啦，呢、這個關於發牌同埋考核方面。咁就係因為咁樣啦，咁所以咧喺呢個條例上面咧，就大家係有好多嘅延伸嘅討論啦。第一樣嘢就係咁，當然係講緊嘅係呢一個。嗰個所謂要改革醫委會嗰個嘅人數，裡面嘅委員嘅人數，究竟點樣先可以係平衡到非專業，即係講緊普羅大眾、 非醫護人員、業內人士啦， 係啦，同埋嘅業內人士嗰個嘅比例咧，咁呢個係一個焦點啦。但係呢個焦點係嗰個制度上嘅設計啫，佢延伸出嚟嗰個嘅考慮嘅就係話，本身因為醫委會佢嗰個嘅功能係有幾個範疇嘅，就係由呢一個嘅執業啦、註冊啦、考核啦、立法啦、司法，甚至去到去仲裁緊嗰個嘅醫療嘅問題。 呢啲範圍啫，講緊 呢啲範圍，唔係咁呢個因為係醫委會本身嘅職權嚟㗎嘛。 佢係根據一個所謂醫生註冊條例成立噶嘛？你個醫委會咁，所以喺嗰個爭議上面嘅就係講緊，喂，如果嗰個醫委會裡面嗰個嘅人數，或者裡面嗰個所謂非醫生嘅人員，嗰、那個比例上係同而家唔同嘅話，會唔會影響緊當中啲幾部分裡面嗰個嘅現況呢？而其中一個現況就係由我哋自己呢啲所謂嘅本土派咧比較關注嘅，就係、是、海外醫生嚟香港執業嘅時候，會唔會由於因為醫委會今次呢一次嘅改革而影響到海外嘅醫生嚟香港容易咗呢？亦即係話降低咗個門檻呢 ？OK， 咁呢啲係一系列嘅延伸討論嚟嘅。OK， 咁但係咧，林鄭同埋阿高永文佢哋嘅講法，你哋太過政治化，太過政治化啦，你唔應該咁嘅咁。咁呢一個只不過係希望能夠改善到呢個病人嘅家屬，又或者一啲嘅即係喺嗰個嘅醫療問題裏面一啲嘅受害者，佢哋可以得到更加有效率比較快少少嘅一啲嘅醫療仲裁啫。咁就唔希望咧嗰啲醫生咧就可以即係叫做專業壟斷啦咁樣嘅 講法，醫醫相衞咁樣 係啦，醫醫相衞啦，或者係有一啲嘅叫做可能等咗九年啊，或者可能之前嗰啲嘅情況就 即係嗰啲以病人嘅投訴 係啦，病人嘅權益啦 ，OK， 病人嘅權益 啦，嗰啲醫生係咪有問題？咁即係有個案就查到九年以上啦，咁樣。 好啦，嗱，就住呢件事咧，咁唔同政黨咧，就喺呢幾日裡面有不同嘅表態。咁當然， 我見到林鄭佢話去揾泛民啊，即係揾建制非建制咁嘅講法啦，就去喺度傾咧。咁建制嗰啲咧就主要係為佢哋打氣嘅，努力啊，咁樣咁啊，努力係咩咧？喂，嚟唔好留會我。 建制其實唔係佢，其實建制都先努力啊，唔好留會，唔好似冇攞廿三。 我想林鄭隻頭是說到我估佢咁講咧，喂，喺度瞓啦，坐喺度瞓都好啊，唔好留就得噶啦。 你成個攤喺度，同我死喺個樓裏邊。 到時要投票，自然有人拍上嚟噶啦。 林鄭嗰個講法就是我希望嘅時候，你哋裡面就你無論喺度做咩都好啦，類似你四廿幾個人喺度就得噶啦，即係類似咁樣回應啦。咁但係咧個焦點咧，其實就唔係落響嗰啲建制派嘅身上，建制派都食花生啦，同埋佢哋都係唔係都係即係支持啦。好坦白咁講，扮嘢嘅啫。咁但係咧，泛民主派咧就最近呢幾日有個變化嘅。OK， 嗱，因為一開始咧講緊嘅就係因為梁家騮佢提出一個所謂修訂啦。咁嗰個修訂係集中喺嗰個嘅醫委會裡面嗰個嘅人員嘅組成，因為本身政府個方案咧就係喺嗰個嘅既有個人數 ，OK， 既有嘅人數就係加既有，因為既有嘅人數係24席啊嘛，係咪？ 28。 既有啊， 既有嘅人數28，咁就有24個係即係業內人士啦，醫生嚟嘅咁樣，跟住有4個就非業界人士，咁就所以 total 加埋28。 係啦，咁本來嗰個嘅做法咧，就即係本來政府提出嚟嗰個修訂嘅改革咧，就係話，喂，既然係而家28啦，咁不如喺嗰個業外人士加多啲人落去啦，咁樣。 咁加4個，咁最大嘅問題就係點解即係林鄭嗰啲講法，我同即係政治混埋一睇去講咧，就係話因為嗰四個。再加都是由特首委任，即是由梁振英或者由一个没有香港人授权的特首 去委任，即是港共政权去委任，所以就变成很难信得过嘛。现在 是啦，会不会是因此的，就是说一些是叫业外人士去就主宰啦 ，OK， 控制住咗呢個醫委會啦，即係改革咗之後，咁又變相就係因為呢班人係由特首委任嘅，咁所以特首可以係直情係控制埋呢個醫委會一啲嘅，即係譬如註冊啊、仲裁啊等等一啲事宜啦。咁後來嘅就係因為上一次嘅會議啦，咁就留咗一次會啦。咁政府呢根據高永文所講，嗱呢個高永文嘅講法嚟，佢就係妥協咗兩次嘅 ，OK， 妥協咗兩次嘅。咁咧而家嗰個嘅所謂嘅修訂或者遞上會咧，就有少少變化。咁而家嗰個嘅委員會裡面嗰個嘅成員嘅比例，究竟有啲乜嘢嘅講法咧？有冇點變化到咧？ 唔係，我哋可以聽下高永文上次喺電台嗰度講乜嘢先。 嗱，啱啱呢個片段咧，就係港台嘅星期六問責嘅片段嚟，早前少少嘅片段啦，就係關於高永文佢啊就住呢一個醫委會嗰個爭議啊走出嚟講嘢啦。咁佢個講法都係話你信我咪得咯，即係咁嘅解釋完啦。咁但係都叫做啦，佢個講法就係佢係已經係有兩次嘅讓步啦，係咪？咁而家咧嗰個今日啊，隊上會嗰個方案咧就有少少變化嘅。 就所謂四減二加二嗰個狀況啦， 就是、包括將呢個伊川兩個特首委任嘅委員改為呢個選舉產生嘅委員啦，咁同埋呢個維持嘅委任同埋選舉產生嘅委員一比一咁樣，咁新增四名特首嘅委任嘅業外嘅委員中咧，咁有三個人咧係屬於病人嘅組織提名嘅，不過就有啲醫生都會認為咧，病人組織咧都可能有即係中票嘅情況咁樣，有呢個可能性咁樣咯。 嗱，總之而家咧，基本上嘅就係、是、叫做高英文啦，佢就話嗱，咁、最多嗰四個加入去嘅就唔好全部委任啦，咁、啊留翻兩個啦 ，OK， 留翻兩個咁點啊？就叫做用一個所謂嘅選舉啦，但係個選舉又有位選舉委員會，即係類似係就話啊，你要提名嘅，咁啊透過就係、是、譬如係病人嘅提名啦，除此之外嘅就係話咧，咁究竟咩人可以投咧，都仲未係講得好清楚嘅 ，OK， 因為咧有啲講法就係話究竟係咪全部醫生可以投啊，定還是係某一啲專業嘅醫生先可以投咧咁？嗱，呢個係那個業內裡面嘅一啲嘅討論嚟嘅 ，OK， 咁但係 因為四加零嗰個就唔得啊嘛，就係俾人屌到塌皮啊嘛。即係頭先我哋一開始 講啊，即係四加零， 四加零， 四加零嘅意思即係話你講緊專業醫生，即係醫生嗰度就唔加，就係加呢、這個 直接加四個非業界 外人士、非業界嘅人士。OK， 咁所以咧基本上啦，喺嗰個嘅醫護界咧都係普遍係反對呢一個所謂修訂嘅方案嘅，即係叫四減二加二呢個方案嘅，即係話有兩個委任，其餘嗰兩個就叫做好似選舉出嚟啦 ，OK， 咁嗱呢個係普遍嗰個醫護界個嘅講法。 咁你係黐人線嗰，你係叫人就話，喂，你增加四名特首委任嗰個業外委員之外，增加四名特首委任嘅業外委員，咁嗰四名新增嘅業外委員咧，係來自咧依個病人權益同埋消費權益嘅界別，先由界別提名，再由特首委任，咁咪最終又撚係？ 係啦， 唔係咁入係要通，又要過到你個法眼係嘛？你覺得你都幾好嚇咁撚樣，你都幾聽話嚇，咁先俾你咯。 係啦，咁總之講嚟講去咧，就係、是、即係總之醫護界普遍啦，譬如有啲組織啦，杏林覺醒啊，都唔會接納呢啲嘅方案嘅。OK， 咁但係咧。響今日嗰個嘅情況，大家都要留意，有啲微妙嘅，就係、是、似乎某啲嘅政黨咧，佢哋個講法有啲鬆動嘅口風。譬如之前啦，民主黨已經係講到明，佢哋係會表態支持啦，支持通過呢個條例啦。咁民主黨係該死啦，啱唔啱先？呢、這個，但係投票俾民主黨嘅係你哋嘅責任嚟嘅。 係、民主黨而家嘅講法就即係佢就。即係搖風擺柳嘅，之前又話支持，後屘又反對咁樣。而家個狀況其實咧，佢哋係有講過話同，因為而家嗰個所謂四減二加二係牽涉咗嗰啲病人權益嘅組織啊， 傾咗先 嗰啲界別啊嘛，佢就同佢話啊，我同依啲界別依啲組織傾下先，傾咗我先再。最終個三讀嗰個投票會點樣投 咧？今日嘅二讀 嚇，唔係佢話二讀可能之後嘅三讀啊嘛，咁佢話最終個三讀嗰個投票咧， 係咩？佢講緊三讀㗎，原來 唔係而家會恢復二讀先，咁二讀嗰度咁公民黨都會過嘅，因為佢哋話佢哋譬如郭榮鏗係咪郭榮鏗啊？ 郭榮鏗講法 嗰個 郭家麒啊嘛， 郭家麒嗰個 死啦撈唔到佢兩個人，繼續 嗰個修改係嘛？郭家麒嗰個修改， 嗰個修訂區嘅新界西嘅屌， 郭家麒嗰個修改先再可以喺三讀嗰度再提出嚟，所以係二讀基本上我哋都通嘅。 因為佢哋點解 最終我就講埋句先，最終就係話佢哋點樣投票咧，就係要同依啲相關嘅壓力團體依啲 病人組織 各樣，佢哋傾咗先再最終會。投乜票先會最終講出嚟？即係而家佢哋講嘅係究竟贊成定反對咧？佢唔敢講出口住嘅，而家係嚇。而佢其中有個即係睇新聞都見到噶啦，就係阿何秀蘭啊、劉慧卿啊、李卓人嗰啲走出嚟搏咪各樣咧，就基本上叫泛民一齊去講噶啦，就係話我哋咧又都唔想咧就去咧延遲咗往後邊個方案，往後邊嗰啲標啊、嗰啲議案啊，即係頭先我哋提過啦，包括消防條例啦。包括 骨 灰盒嘅條例啦，我都唔想全部冧曬噶嘛，咁所以咧，咁依個都唔會搞咁耐噶啦，咁就即係 呢個係工黨嘅講法嚟嘅。 泛民企 成日一齊企埋一齊。唔係嗱，點解會係企埋一齊？我哋就係話覺得係有少少，其實今日都係睇睇佢哋個勢都有少少鬆動嘅，就係、是、因為咧，其實大家將嗰個焦點集中喺呢個郭家麒佢嗰個修訂案嚟嘅。咁啊，郭家麒就喺度就話啊，既然係咁嘅話咧，咁啊不如提出個修訂啦，就係話嗱，而家咧就修訂就係所有註冊醫生同埋呢個醫學會嘅代表人咧就18個，咁啊咧就佔咗呢一個醫委會嘅32人嘅一半啊咁樣。咁啊，希望嘅就係人數上面增加，比例上都依然係1:1啦，叫做 OK 1:1啦，即係講緊係業界同埋呢個非業界就1:1，咁就唔會咧係好似出現嗰個操控嘅情況。咁希望能夠可以有個新修訂案啦，咁。咁但係呢啲走盞位咧，其實係之前政府已經係表態㗎啦，就已經係就話我哋係唔會係考慮呢啲咁嘅方案嘅。OK， 咁佢而家叫做高永文佢就話鬆動少少咯，咪4+2+2咯。咁但係佢哋嗰個角度就會覺得即係高永文啊，係要多啲嘅大眾。多啲嘅大眾，但係而家大家關心嘅一擔心嗰樣嘢， 呢、這個我哋我諗我哋要輕輕重申一次，呢個其實大亨都提，即係已經有講過個狀況。喂，我哋立場梗係覺得醫委會係要改革，你有好多漏洞各樣嘢，但係而家而家港共政權，或者我真係嗰個，即係唔係淨係係咪梁振英問題？係咪先？你嚟緊，如果因為你政改冇撚過，唔符合我哋要求嘅標準啦，係咪先？你唔係雙普選啦，係咪先？即係意思係你簡單啲講咧，就係你再嚟緊2017嗰任特首都唔會係香港人授權噶啦，都唔會係咁噶啦。喂，咁如果你變咗成個港共政權去傾向你，係唔係梁振英都好啦？喂，都唔撚搞得掂噶嘛，係咪先？咁所以你其實而家有個狀況係咧，本身依個條例裏邊有42條噶嘛，佢哋會話你如果唔好阻時間嗰樣，你咪將爭議性嗰兩條，即係頭先我哋講相關嘅事情啦，你將爭議性嗰兩條抽起咗佢，唔好喐佢，咪其他嗰40條係有共識噶嘛？咁你咪改，你咪喐嗰， 唔係阿湯姆講緊嗰樣嘢咧。就是讲紧嘅就系而家呢一个医委会嘅改革里面嗰个成个修订案咧，就是一个 package 嚟嘅。咁就其实可以拆散佢嚟讲嘅，可以拆散佢嘅。但系政府就唔愿意拆散佢，喺里面就有一两条咧就夹埋嘅，就系譬如关于海外医生啊、放宽啊嗰啲嘅讲法咧，就都喺里面包括埋嘅。咁而呢个人数系最大嘅争议嚟嘅，关于嗰个嘅人数，其实你可以过晒其他条例先，呢两条摆低之后再搞，但系政府就唔愿意。OK， 政府就唔愿意。咁所以喺我哋嘅立場，我哋都講嚟講去呢一樣嘢，就係關於醫委會嗰個醫商或者個專業獨裁嘅時候，或者專業霸權嘅時候，係一直以嚟有嘅問題。咁但係我哋會見得更加清楚嘅就係，既有已經係差噶啦，但係當佢如果變成係由呢一個港共政權完全控制嘅話，就已經係更加差嘅情況。 所以點會唔係政治問題咧？冇撚可能唔係政治問題噶嘛。所以而家你話如果泛民嚟講係嘛？即係佢哋可能可以講得到啦，佢哋就話咁係六百九歲啫，下一個可能冇事咧咁。 唔係，同埋更加差嘅情況係因為大家都係關注嗰個醫生註冊啊。而家嘅醫療事故唔係話講緊你個程序，而係大家都可能質疑緊，就係會唔會由於嗰個程序都可能嗰個工作量太大，所以嗰個醫護人員佢哋醫生啦，佢哋即係譬如可能監管啊，或者係嗰個做手術啊等嘅過程裡面係太多不必要嘅出錯咧，或者個質素可能成到大家嘅質疑咧，就係因為其實唔係話講你訓練差喎，唔係咁嘅意思喎，而係可能嘅就係佢哋工時太長，人手唔夠，精神唔夠，跟住冇狀態，咪會出事咯咁。咁所以大家都係關心咁呢一類型嘅問題。咁但係而家你講一樣嘢就係、是、喂，咁如果佢嗰個嘅醫委會係可以由特首去控制住嘅話，由689控制住嘅，或者係唔係689都好， 或者影響力增大咗好多啦。 影響力增大好多嘅話，咁佢裡面譬如關於嗰個嘅醫生，會唔會真係好容易會見到一個情況，就係、是、喂多咗啲中國或者係一啲大陸嘅醫生嚟香港，喂嗰啲嘅醫生唔會令到你驚噶嘛，因為你可能醫下之後你冇咗個腎噶嘛，或者個腎縮細咗噶嘛，喂咁所以呢一樣嘢係必然係政治嘅問題嚟噶啦，因為本身嘅醫委會嘅問題就係政治問題。本身醫委會嘅問題就係因為你講緊嗰個專業界別嘅人同埋非專業界別嘅人就住裡面一啲嘅利益或者嘅問題唔能夠得到一個嘅所謂嘅比較好嘅處理方法啦嘛，咁呢個係一定牽涉個權力在內嘅，係權力分配嘅問題嚟嘅。咁好啦，而家要改變呢一個制度或者呢個制度上一啲嘅政治嘅爭拗，我哋需要嘅就係提出呢一個嘅修訂案。跟住你話呢個修訂案唔係一個政治化，唔好將佢政治化。但係我哋更加關心嘅就係，我哋係覺得係需要將呢條條例更加政治化嘅。 就是因為佢帶出嚟嗰個嘅效果或者嗰個後果，係會令到香港我哋嗰個嘅醫療嘅政策或者醫療嗰個嘅環境係變得可能中國化啊嘛。呢一樣嘢係我哋一直擔心噶嘛。喂，咁所以林鄭或者高永文叫大家唔好政治化，其實我哋應該係反其道而行，我哋係覺得偏偏係要更加政治化。 屌，但係你議會嗰啲唔撚係啊嘛。 咁但係議會嗰班 議會嘅撚樣， 唔係點解議會嗰班人係唔係啫？你見到泛民呢班喺度即係喂閃閃縮縮做咩啫？佢哋考慮緊係一樣嘢啫嘛，嚟緊嘅立法會選舉，佢而家得失嗰班嘅病人家屬可能係一大批嘅喎。而且佢就係話，好容易去 speaking 叫做俾建制派，就話喂，你哋投呢、這、一個醫委會反對啊，咁你咪即係做走呢個霸權，你令到啲病人受損啦、啊。我哋都贊成噶，我哋贊成改革過，我哋就係唔想嗰啲醫生或者唔想呢啲病人喺度繼續受苦。你哋話為民請命，你哋唔係咯咁。喂，呢啲係港主信噶嘛？泛民就係好中，泛民就係考慮緊呢啲嘢啫嘛。佢驚怕得失嗰啲嘅所謂譬如病人家屬啊，成佢哋係嘅，係一個問題。但係當你有一個制度上嘅問題去睇嘅話，你唔會係備受呢啲嘢去考慮。咁當然，因為我哋係叫做在野啊嘛，我哋係冇議席嘅嘛，所以我哋乜乜都得咯。但係當然，我哋同一時間立場鮮明啦。但係就住喺呢啲咁樣嘅政黨，佢哋既然冇一個好清晰嘅立場，冇一個好清晰嘅政綱，佢哋針對緊嘅唔係制度，佢一定係計嚟計去計緊選票嘅問題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日咧，大家喺呢個討論上面，你要留意嘅就係我會認為啦，係會轉態嘅。但係當然啦， 會過得到。 係啦，但係我係燈嚟啊嘛，大家明白？我同你都係燈嚟噶嘛，係咪先？我哋買呢個會轉態嘅，咁今日應該唔會過。 咁我買唔過咪得咯？ 係啊， 係對沖嚟。 我買會過，你就買唔過咁樣。哇！咁今日應該留會啦，今日應該留會啦。 矛與盾喎。 咁啊，因為其實係會留會嘅，因為我聽講過咧，就話而家係大家喺政府裏面考慮緊放棄邊啲條標，咁啊睇下邊條係廢廢地嘅。但係各政府部門之間大家就爭議，喂唔係嘛，搞一輪。 唔係今日應該審唔完嘅，其實 簡單， 因為好似都放咗風係，今日應該未審完，可能要去到聽日先嘅。係啊，所以你今日估咩都得嘅，其實。 夠估咩都得。系咁啊，唔系，但系我个立场都系，我觉得呢件事大家系需要政治化。OK， 咁啊，时间差唔多，第四节翻嚟再讲。